里尝一尝，我请你不自已小心谈，恋恋着暖茶和夜故事，

还有青春的容颜。 了期许的眼睛，生命最后的一刻，灿烂的轨迹，

河， 杀我意。

火焰。

依然是旅怪途，百年孤独，离别爱人一顾。 夜未央，回

还有 天长，难与疏淡，难采得失，难是求而不得，一如彷徨，一如年少时模样，寻几处豪情破星光，一如原谅，一如年少时模样，觅几句爱照亮